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7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爱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假期愉快，我是夏萌。 这个假期啊，好多朋友今天过到现在的时候就开始发出一种感慨了。 嗯， 假期时间能不能过得再慢一点啊？ 假期不够用啊，额度快要满了啊。 哎， 从今天就开始有这种焦虑了吗？ 是啊。 那明天还怎么过呀？ 明天那就是越来越焦虑了，咋办啊？这个有时候感觉到时间过得太快了，能不能放慢一下脚步呢？ 是的，我们经常在这个生活当中会感慨啊，说哎呦，去哪儿过一种慢生活啊？现在节奏太快了，你这工作节奏对吧？ 对呀、 生活的节奏、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等等一系列压在我们的肩膀上， 哎 呀，太累太累，负担太重。 是， 是不是能让时间慢一点儿？ 哎， 能让担子轻一点儿？ 但是现代人也不像古代人啊，那种就不想过快生活的话，那找一片田园，像这个陶渊明 隐居起来了， 对呀、来点什么这个。隐居生活啊，田园生活也挺惬意的。但是现代人呢，你好像很难脱离这个都市的快节奏。 对， 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个假期的时间，这假期过的时间其实也挺快的。 对呀、昨天我算是休了一天假嘛。 哎， 结果下了一天的雨，什么也没干成啊、这个雨下的时间特别久，蓝天来的也有一些慢哈。不过好在蓝天终于到了。 哎， 从今天下午呢，这个蓝天出现了，阳光也出来了。这会儿从咱们建外大街直播间，玻璃大玻璃望出去，就觉得外边像是夏天一样的哈。有那种感觉，但是云呢要更加的通透一些了，秋高气爽的感觉。雨过天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从现在开始把我们的生活节奏放慢一点。 对， 哎，我们好好的细细的来品味这个假期。 说到了天空的情况啊，我经常愿意自己比如盯着一块云彩，在那看，比如看个几十分钟，我就会觉得那个云彩它怎么游得这么慢啊，飞得这么慢啊。但其实人家那个云呢肯定是相当快的速度了，只不过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显得是比较慢 啊。 我就在想，哎，自己如果也是像这个云彩一样的悠闲，那有多好啊！ 啊，你这样想过？我也曾经就是，去盯过云彩看，然后我就说，哎，我是不是这样，我就能感受到地球在自转呢？ 或者你手边顺手拿起一个刚买好的棉花糖，一边看着棉花糖般的云彩，一边吃一口棉花糖，或者吃一口月饼吧。 蘸点牛奶， 哎，所以今天咱们要聊聊关于慢的事儿啊，假期能不能过得再慢一些？ 但是， 哎，说到这个 转折了， 体育方面好像不能太慢， 对，体育运动一般都是比快， 对啊， 当然有说这个不能叫比慢吧，就是对速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 哎，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说这项运动或这群人真的不能再慢了。 对呀，他们的在场上的踢球的速度不能再慢了。 嗯， 而且进步的速度也别太慢，太这非常慢啊！现在好像多少年了，都已经是固定在了世界排名的71位左右。 哎呦， 啊，最低 是谁呀？ 国足最近又掉了4位，排在世界的75位了啊！ 嗯，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以慢为中心啊。假期能不能过得慢一点儿？国足的进步能不能别那么慢了？ 哎， 说一说各自生活当中的慢吧。 是，这边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欢迎各位跟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2个小时晚高峰的时间，准备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燕林他说了，在旅行的时候，他希望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可以感受慢生活、慢节奏，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同时呢，也是感受到美景和美食的这样的一种滋味。啊，尤其是在旅行或者休假，你就感觉这个时间啊，嗖嗖的。 哎，人都说嘛，这个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对呀， 所以一到休假的时候，就总是在担忧这个假期不够用啊，太少了啊。 是， 这边我们来看一看大才女林徽因是怎么说的。 哎呦， 她说：“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 所以这个慢生活的慢节奏，它其实跟心理的一个节奏是相符的。你心里得是一种平静的状态才行，否则啊，只是表面的故作沉静啊，心里边还是像小兔子似的噔噔噔噔噔啊，就想着等一会儿得去啊，得买一杯咖啡啊，还得是冲刺一下。 嗯， 啊，比如说几天之后的这个项目什么的，那您的这个节奏是肯定是慢不下来的。 哎，可是你刚刚说这个节奏就是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工作节奏啊，就每天早上8点起床或者更早起床，然后接下来一天的时间每一个时间段都被安排的满满的。 对呀， 啊，你说，哎，我想中间去喝点茶，喝个饮料， 没时间， 买杯咖啡都得挤时间出来。 对呀，所以现代社会当中为什么快餐如此的盛行啊？几大品牌这个快餐啊，每一年的这个销售额都是在全球能排上的。 对， 这说明了 就是因为它快呀。 啊，对呀，全世界其实都是一个快速的这个状态。 是。哎，你说到这个快餐，我想起来，我们以前去这个日本旅游的时候嘛， 哎， 在当地看到过一种他们自己的这种快餐店 啊， 连座位都没有，所有人都站着吃。 哎呦呦， 他就是希望呢，站着吃你肯定不舒服嘛，就赶紧吃，吃完赶紧走 啊！ 哎，我得去接下来的工作。 另外，也给这个饭店腾地儿， 啊，对对对， 是吧？ 没有椅子了，能站很多人，站一屋子人抱一块吃饭。 是，所以说有一种慢生活的这个心态和状态，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的时候啊，你在城市当中，你就算自己想慢下来，周围的人都很快的节奏，那你仿佛也会被同化掉啊。 嗯，是，有的时候呢，我这刚想慢一点，别人又加速了，这。我别说慢了，我就是保持现在的速度，我都是落后了。 对呀， 就是你追我赶，这是现在都市人的一种生活的节奏啊。 哎，所谓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然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慢生活是一种心态，而不是一种状态。用心去享受生活的美好，享受每一杯茶的滋味，享受每一次的相聚，专注于每一个当下，以平静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儿。慢生活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呀。 嗯，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以这个慢字为中心啊，去展开一系列的探讨，看看这个是不是有些事儿能慢，有些事儿呢不能慢。 对呀， 我们总结了一下，发现不能慢的事儿还挺多的啊。 是的， 这绝对是不能慢，慢不下来的。另外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通过慢去近距离的感受西安这座古城的魅力。现在第14届这个全运会也正在西安如火如荼的进行，那全运会的一些赛事情况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进行关注的。 对，总之现在这个中秋的小长假的第二天，就中秋节其实还适合慢慢来过的啊。 对，本来这个跟月亮牵扯到的节日啊，或者相关的事情啊，就让人会觉得很浪漫。 对呀， 一浪漫，就要慢一点进行了。 是啊，尤其你看月亮的脸，你看月亮的脸，它的变化也是。 你看， 对呀， 你看。 什么月亮的脸偷偷的在变化， 哎，正好小曲库， 月亮的脸它变得也是很慢的， 嗯， 就是所以中秋节啊，大家别以一种快节奏去过中秋节，那个就没有那个滋味了。 哎，人说这个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就也说明这个月亮哈，慢慢的给你展现它的小脸庞。十五你觉得圆了，其实还没有呢，还得再等一等呢。 哎，是啊， 今年也是这样吗？ 那可不是吗？ 嗯， 不只是今年啊，连续的三年，2021到2023，中秋应该都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哎呀，没有十六圆， 哎， 这不错呀。 今年这个月亮呢是赶上点儿了啊， 是 没再给大家去过他的慢生活了。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哎， 十六再去看的时候呢，就稍微那么偏了一点就啊。 哎，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天今年中秋节月亮最圆的时间呢，就是明天晚上的7:55。 是， 嗯， 正点儿，大家这明天晚上的7:55是我们明天节目下节目之后的这个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会儿是最好的观测的这样的时机啊。 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那都不是圆月咯。 对啊，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讲这太重要了。 卡着表啊，今天就得把这个时间给对上了，对好了，对好表。 哎， 嗯，不要错过。 而明天晚上的7:55这个时分呢，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其实已经看不见月亮了，那就可以等到日落之后再去观赏啊。 嗯，是的。另外也给大家介绍，在咱们北京地区，如果想去观看这一轮圆圆的明月的话，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啊？给大家总结了十大观月圣地。 哎， 那首先呢，就是最有皇家范儿的赏月圣地颐和园。大家明天如果也是放假嘛，我觉得去公园转转是最好的了，可以去颐和园感受一下。另外呢，就是最适合小聚的赏月圣地。有些人就希望，哎，我是不是能够一边划着船一边看着月亮啊？那不妨去北海公园看一看。 哎，这非常有意境啊！鹊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嗯， 当然，北海公园的这个预约时间，大家要注意一下。得提前的来预约，而且开放时间是早上6:30到晚上9:00，这时间还是相当的充裕的。 是的，还有很浪漫小资的地方，不光是可以划着船看月亮，还可以吃着东西看月亮，就是什刹海。 哎， 可以划着船在船上吃东西看月亮，太美了。 那多好啊。 嗯， 最好是不是水里边还有个鱼，看着您吃东西要能冒个泡什么的，来一个 美人鱼吗？ 啊，美人鱼哈，竟然你想到了，我想的是鲤鱼 啊， 鲤鱼跃龙门来一个。 啊，可以啊，也可以有。 对， 还有最有仪式感的赏月圣地就是月坛公园。都说中秋节就是以前帝王祭月的嘛，那咱就去月坛公园看一看吧。 哎，所谓的北京一片月，总是玉关情啊。 嗯， 当然还有最具文艺范儿的赏月圣地，那就是卢沟桥。 嗯，卢沟晓月。 这个，是啊，意境也相当不错。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呀。 嗯。还有最诗情画意的赏月圣地百花山，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明天晚上去百花山小酌一杯，顺带赏月呢？ 哎，不错。另外呢，最解思乡情的这个赏月圣地就是妙峰山啊，也是妙妙的美景。 嗯，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呀。 嗯，还有最具人气亲民赏月圣地就是景山的万春亭。想到都觉得很美，不光是可以俯瞰整个紫禁城啊，还可以看到紫禁城上方那一轮圆圆的大月亮。 是，另外还有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最童年的赏月圣地是陶然亭公园。 哦，这南城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哎，所谓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盆呢。 嗯，最有科技感的地方那就是北京的古观象台了啊。 哎， 不光是可以去赏月，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器去观看天空当中的美景。 哎，所谓的玉破东方来，嫦娥逐影来。 嗯， 这确实是太美了，这么多个这个赏月的地儿。明天晚上的7:55是月亮最圆的时刻，除了我国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的西部之外呢，全国其实大部分地区的云量都是较少。 嗯， 气象条件有利于当晚赏月。那昨儿个下雨下到今天，老天爷终于是把我们这片天给下晴了。 哎， 也是谢谢老天爷，让我们明天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赏月的观看的这个天气啊。 嗯， 那正好是假期嘛，一到说到赏月，咱们就节奏就得慢下来。 是的， 有些人肯定觉得就假期不行啊， 不行， 我平时就没时间去玩哪些哪些的，我好不容易放假了，我必须得去哪哪哪儿玩个高兴，玩个够。 是，尤其是如果这个景点是刚刚开园的话，排一堆人都想抢这个第一个进到这个园子里边的，然后第一个在朋友圈里发相关图片的。 是的， 这说的呢就是 哪儿呢？ 北京环球度假区在今天中午的12点是迎来了首批的游客，这说的是12点，但是我看了新闻，好像11点10分就提前的开园了 啊。那我估计啊，11点10分开园，没准早上8点就能跟那儿排队了。 对，肯定有人排队的。 第一个或者是前一波早一点冲进去。 哎，是，就好像前两年有这个买手机，现在也有买手机的提前排队。 对对对。 啊，排了好远的，但是当中有很多是黄牛啊。 啊，我看很多人啊，为了就去排队玩，都做了很多的攻略，比如说几个人一起去，门一开赶紧往里冲，然后各排各队。 对。 啊。做好攻略，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排队的时间。哎，你要是想玩一下多不容易啊。 是啊，尤其是在这个假期期间，这个度假区第一次开园，第一天开园，然后呢再加上大家这个人很多，所以这个慢节奏好像就不是很存在了。 不行，慢不下来，这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这儿比较实用了。 哎，另外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开园也是标志着北京文旅新地标的正式的揭幕，也意味着北京环球度假区20年的项目建设和运营筹备的历程顺利收官，开启了全新的征程。确实要盖这样的一个度假区20年的时间，有的人说了，这盖的怎么这么慢啊？可不是嘛，所谓的慢工出细活呀。 嗯，那么以后北京环球度假区每年预计接待游客数量呢是在1000万到1200万人次，那就直接拉动了北京将近1000亿元的文旅消费市场。 是，当然大家也要注意疫情的防控的要求啊。北京环球影城开园之后，将会按照60%限流开放。正式开园以后呢，这个是运营时间为每天的9点到晚上8点，当然了，这个环球城市大道的运营时间是早晨6点到凌晨1点，就是这个大道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嗯，没错。另外呢，也根据各方数据显示，开园一个月以内哈，除了10月1号、3号、4号这些日期库存紧张之外呢，其他日期还都是可以买到门票的。提醒大家呢，咱们还是错峰出行啊，别太扎堆了。 对。根据去哪网的这个估算呢，十一假期来环球影城打卡的游客人均消费哟，得3300元左右。 哎呦，可不嘛，买门票加上在里边吃， 是 啊，买一些小纪念品 啊 啊，有些人可能外地过来的，还得在这住呢。 你看， 嗯， 就是好不容易来一次，不得尽兴了呀。 对呀， 所以就是人均3000多块钱，而非黄金周来打卡的游客呢，这也给测算出来了，人均消费也不便宜，在2500元上下呀。 嗯。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去玩的时候啊，不光要做好这个攻略，钱包咱们的各种支付方式也得准备好了， 是各种卡您都带好了呀。啊，当然提到今天我们的话题，说是生活当中的慢，看到了宝姐姐说啊，她喜欢慢啊，说时针慢慢跑，让她在世间多停留一秒的那种感觉，她说多多享受美食。其实这个时间啊，它是很具有哲理性的这样的一种客观的存在吧。时间啊，你说什么是快，什么是慢呢？其实快慢它是一个 相对的， 就对于人来讲相对的概念，对吧？你说比如太阳都已经存在了这多少亿年了啊，对于太阳来讲呢，时间好像说就是跟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截然不同的了啊。 嗯，没错，所以有慢那肯定就是有快，这一事情只要一快吧，它就容易出错。 对， 这个来看接下来这条消息吧，挺有意思的，可能就是由于心里边的这个情绪抖得太快了， 哎 没有把握好火候。 是， 中秋佳节赏月吃饼家人团聚，多快乐的事情啊。 哎， 很多单位呢也都会发一些小福利，发点月饼啊，那作为员工福利的一部分。不过呢，北京据说有一家医院，有一家公司呢就没有发月饼，员工不高兴了，怎么没有发月饼啊？一时冲动啊，竟然动手殴打了领导，为此还闹上了法院。这事儿闹的啊，就因为一盒月饼引发的，也不能叫血案吧，引发的案件。 是啊，一时冲动把这个他的顶头上司给打了，结果呢，这个事儿 那肯定啊，这不能打人白打呀。 嗯， 经过了报警之后呢，这被打的人是送到了这个密云县的相关医院进行了治疗。对此这公司就马上发出了相关通知了，解除这个卢某，就是打人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劳动的关系。同时呢也是提供了相应的员工奖惩的制度，包括员工纪律等等的啊，就是说了这个既然把这领导给打了，其实已经是违反了相关的员工的奖惩的制度啊。但是打人的这位卢某他不服啊，向相关的这个仲裁的机构申请仲裁，结果仲裁是做出了裁决，公司支付卢某支付的这个他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还得要22400元啊。这个打人的卢某那就认可了，说我打完了再给我这个赔偿， 还有钱 啊，还有钱， 这事挺美 啊。是，但是公司对这个仲裁不服啊，于是向更上一级的，就是北京市密云县的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了。然后这个一审经过法院最终的一个判决审理，认为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遵守用人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卢某因对未发放其月饼这事儿不满，与尚某某就是他的这个领导发生厮打行为是错误的，公司依照公司的这个规章制度解除与打人者的劳动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所以最后法院给拍板判了一下，说公司无需支付这个打人的卢某这22400元的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所以说劳动者应该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啊，言语不合就厮打这不妥，所以最后判的是解雇合法呀。 哎呀，你说就是为了一盒月饼至于的吗？工作都没了，这下生活可以慢下来了。 这个事儿说明了什么呢？就遇到事儿的时候啊，大家要让这个心里的节奏慢下来，脑子里节奏也要慢一慢，三思而后行，先想一想这事儿，如果这么处理的后果是什么啊？千万别学这个卢某啊。 咱这个速度不能太快了啊。 对， 同样也是月饼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速度快不快。9月18号在浙江，一群小学生呢正在售卖月饼，据说呢这个月饼都是大城小学学生们自己动手完成的，售卖款项将会捐给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用于教育助学。那该校的校长就说呢，这次实践是学校组织的跨学科项目的学习，小孩们很高兴，那学校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是，一个小时之内是卖出了3322元啊。 哦， 小朋友 这速度挺快。 对，自制这个月饼，而且是筹款助学，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行动、啊、 对，其实不在于说这月饼做的好不好吃，也不在乎说这个一小时究竟卖出了多少钱，而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去赞扬，而且这个款项最终还是回馈给社会嘛。 对呀、啊，而且让孩子就参与这样的一种有爱心的活动，我觉得比就直接家长给钱说你买了这个月饼或怎么送给相关的需要资助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很有意义啊。它可能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一个过程，一点点来培养孩子他的这样的一个爱心啊。但是这个真的培养孩子的爱心的这件事儿是很慢的一个过程，家长需要逐渐的渗透给孩子，是一个循序渐进培养孩子的过程。所以今天谈到了这个话题慢的时候，让我突然想起来了、培养人才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功夫是挺慢的。 对，人家说嘛，这个10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才确实时间是会要花很长一段时间的，而且不光是培养一代人，你代代的人都需要培养，然后这个民族的传统精神才能够发扬光大。 没错，当然我们这边提到慢的时候，有朋友也说了，特梅普说了，慢的是一种状态，该慢时候就慢，但是该快的时候得快呀。 还有朋友就刚刚那个月饼打人的事件还说呢，说这事儿吧也许还有前因后果，不可能单单就是为了不发月饼就打了领导，也许是话赶话赶上了。 哎， 真没准这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发生的。 是，雪莲他说了、冲动是魔鬼。是的，尤其在路上，比如您行车呀，哎，这个最近也是讲究要给行人让让道， 对 吧？您别拐，咔一下就拐过来，不顾人家行人。 礼让斑马线嘛。 对，其实稍微的，有的时候开车啊，慢点开啊，您的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舒畅一些的啊。 我记得那会儿就很早以前吧，就有家里人就说过，说他 特别着急，恨不得就是见到加塞儿的能就能加就加，然后这个红灯稍微能不是叫红灯了，绿灯稍微能过就肯定得抢着过。 嗯， 到家也没有比说他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要快多少， 是 基本上都差不多，你快不了那十分钟去的 啊。而且就是干啥非得抢那几秒啊， 嗯、 啊那几秒有时候是有这个生命危险的啊， 嗯、 大家是真的是像 SH 说的，开车他总结了一条经验。该快必须快啊，该慢那就必须得慢啊，所以是什么是该做的事儿啊，是吧？啊，每个人标准是不同的啊。当然了，我们今天话题聊的是慢，刚才特梅普提醒我了，说这个，但你说该快的时候得快呀。比如突然想到了叫国足的事儿， 哎呀， 你说 国足再慢， 国足这个，我们今天 就躺着了。 说今天聊这话题，那给国足找找慢的理由吗？我是找不着。 嗯嗯，过节过节了 啊，过节了， 过节了，是不是可以慢点？ 过节了也 慢慢吃，别噎着。 那就是生活当中可以慢一点， 嗯、 但在场上那个节奏上边呢，国足是不是能提提速啊？ 嗯，不是，是不是是必须得提速了？再不提速，咱这个接下来还有比赛呢。10月7号到底还如何面对越南队呀、 啊？对呀、啊，越南队那边人家是对中国队充满信心啊。 嗯， 我们看到了中国队的前锋张玉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球队对下一场比赛越南队是做了针对性训练，自己非常有信心拿下对手啊。哎呦、 嗯，赛前嘛，一般不都是这个说辞，都有信心啊，主教练、球员都有信心。而踢完之后呢，就希望这个说辞啊，希望这个风格不变哈。 哎，当然中国队在前两场比赛是接连不敌澳大利亚和日本队。张玉宁表示，近距离与强队交手，感受高水平对抗，对自己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他说，下场比赛是展现球队真正实力的时候啊。他说，上两个对手确实他们实力是高于我们的，那面对越南队，人家也是那么想的。 嗯，是，哎呀，希望中国队在这次碰上越南的时候，咱别掉链子啊。当然之前据说也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也是国字号，但不是这个国足的层面，那就是2019年，当时国奥队在热身赛的时候呢，是0-2输给了越南国奥。那场比赛张玉宁也在其中，他说那次我们输了啊，但这次呢我们能够战胜他们，这是一个好机会。张玉宁说呢，我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根据自己特点在球场上每分每秒都不遗余力的奔跑，尽可能把握好每一个机会，这也是我们在训练当中对自己的要求。10月7号这场比赛呢就将会在沙加举行，也希望国足好运。 是，这边看到 EK 他说了，国足就是慢，一慢二看三通过嘛。 啊，那咱现在是什么状态？是看的状态吗？来回摇头左右看， 就是，本身的那个可能在场上的预判就慢 啊， 所以反应可能就慢了，然后第二步这什么一慢二看三通过，还有什么四等，然后五什么什么，给我看有球迷特别有才给排出来了，对，就不像人家非常的这个利索的这样的这个传导啊，这不停球的传导，就国足在这一点上没办法改，我觉得这是基本功的事儿啊。 嗯， 基本功怎么改啊？这是小孩的童子功， 那就又得说回慢这个事儿了。 哎，是，这边看到赵军他说了，该快就得快啊，赶紧说说林皇吧，就说的是曼联的林加德，外号叫林皇是吗？ 嗯， 哎呀，林皇确实他这个最近蹿升的速度太快了。 嗯，这是快，但是他也慢不下来。 他在曼联，对，他在曼联， 好吧，那就这个和慢能够接上个点关系了啊。 对，他在曼联，他别说，还真的是有点开窍的感觉。 嗯， 你像这个林加德，我是记得今年欧洲杯英格兰队就没带他，呼声特别高嘛。 嗯， 这是林皇是英格兰队的这个球星里边的第一网红，这网红就没带他，他估计很受伤。 嗯， 啊，就觉得自己，哎呀，好像是名气大于实力。但是你说这个 C 罗来了以后，哎，提到 C 罗又有他俩之间的关联。林皇小的时候，当年啊，据说有一个图片，他俩照一块了，还小孩呢。C 罗亲自指导过这个林加德，啊，结果现在人家说了，现在林皇地位这么高了，就是调侃嘛，说是，天下无双的林皇现在该指导指导 C 罗了。 哦，还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典故呢。 对，不知道他俩谁指导谁了啊，反正英超的节奏那是相当的快了。 是的， 还有燕林说，咱们连越南如果都干不过的话，就地解散吧。 哎，他也说了，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是的， 这说的是开车的事儿，在路上的事儿。但是呢，国足啊，必须得要求他们在场上得加快节奏才行啊。 是的，快慢快慢，这都是相对而言的。有些事情得快，有些事情必须得慢。吃饭也得慢啊，燕林说了啊。 对对对， 细嚼慢咽对身体好，对减肥更有好处。 是啊，尤其吃饭呢，一个是跟体重有关系，我觉得。再有一个就是你吃饭太快了，你能把那个 消化不了，对胃不好。首先 这个也是有道理。我的意思，能把各种滋味给品出来吗？就是浪费食品了，就是 那如果不好吃就还是快点吃吧。 那只我说的是好吃的。 好吃的就慢慢品 比如好吃的，你像这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给。 我以为你说好吃的猪八戒 猪八戒 好吃的猪八戒 猪八戒其实在这个原著里边也是吃人的啊。 是的，还是凶猛的。 对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啊，就还是品尤其品味那些食材当中的这个香味儿这不愧于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嘛。 4204说环球影城不去，去不了，人太多。 这个我就有道理的我也不去，就是太多人的话，它那个没有那个慢节奏了。尤其是我愿意是这个玩故宫什么，到淡季，到故宫真的 人少的时候， 是你包括我还是挺喜欢看什么《甄嬛传》《如懿传》看这个的，这清宫剧 发现了，大家都家里人都知道了， 就愿意在一些比如说 宫斗里边大展身手。 是，就我一般都是被人逗的那种，这心眼不太够。 你是活不过那个开始曲的 那倒不至于，反正就是说喜欢这种慢生活的朋友呢，游览一些景区，比如我刚才给您讲的，去在淡季愿意去一些，比如说颐和园故宫里边慢慢的去逛包括这个故宫里的什么什么这个宫那个宫的，到时候慢慢的来逛。那种感觉是不同的， 把自己想象成妃子， 那都不会。你是不是去逛的时候会把自己想象成哪个小主啊？ 那不会，那不会，我就把我自己想象成是花钱买门票进来的游客 那你也太 没有回家的感 觉，没有兴致 没有回家的感觉 另外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环球影城这种刚开幕的，就是都没去过的，第一次去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最好找一个吧人少一点的， 那你是 别总排队的， 不可能， 稍微淡季一点的，或者等大家都已经是这个对这个项目热情不像现在这么充盈的时候再去。 总有人对他有热情啊，比如你说你等一年那这个前一年可能还小的孩子，第二年他能去了，人还是多，所以就你没法赶上像这种大型游乐场的淡季。 是，那我还是等着故宫的淡季我去慢慢逛吧再逛几遍。 对，赵军也说了，说这个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最方便的赏月地就是我家阳台 这么好 阳台上嘛，多开矿，都多开阔呀。 那 只要 住高层吧，是不是？他家您家住高层吧，赵军？ 应该是吧。 高层也是这个100层以上吧，那没人挡了。 不，稍微个10几20层应该就挺好的了。 五号线他说了，他的生活当中喜欢的慢生活就是喜欢绿皮慢车，站站都停啊。 去个怀柔恨不得也得花个一个多小时的啊。 是，就是想体验慢的生活，真得坐着这个绿皮的火车。但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夏天也有空调，现在绿皮火车里边。 是的，现在条件都比以前好了。 对， 座都改了。 是。另外这边还有朋友 YG 他说了，这国足说他觉得国足都是好司机因为一慢二看三通过。 是的，是的， 在球场上感觉都挺谦让的是吧挺慢的。 生活里边就开起车来那不知道了 可能嗖嗖的是。 阿昭说通州大运河欢迎来赏月。对，大运河也是一个赏月的好地方 说到河了尤其是这个月亮跟河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在这个结构学或者说美术学上面的一个对照你光赏月的话你看不出的那个非常美的感觉。 对，如果能在水里看见月亮的倒影， 对， 那岂不是美哉。 另外还有很多典故，比如猴子捞月亮等等的包括这个什么这种映衬之下的倒影，就我们中国美学当中有一种说法是对称美。 对， 是，尤其是虚幻与现实之间的这个美感，这影子它是很虚的，是吧？ 哎呀，你这么一说，又给我们增加了很多这个观月赏月的好地方啊！找个、 哎、 找，咱们找盆水， 是啊， 在阳台上放盆水，行不行？ 而且武侠小说当中也愿意跟这个月亮做一定的 圆月弯刀， 对呀、啊，啊，丁鹏圆月弯刀是吧？啊，圆月之下这不见不散，黄花树下不见不散， 嗯， 另外还有我记得。这个叫《笑傲江湖》 啊，其实也有月亮吗？ 也跟月亮有关系，就是什么东方不败、 日月神教吧？ 对呀、 啊， 啊，其实跟月亮都是有关系 的。是 的， 是的。3594说，生活中吃饭慢，走路慢，过人行横道左右桥，没有车，起床也慢。就是他说他自己生活 啊， 就是一个慢性子。 哎呦， 嗯， 那您是要稍微提速一点了。我们指的是。预设的话题说大家都是一个在都市生活当中很快节奏的人，那适当的要慢一慢。 对，您是不是得跟国足似的快点快点、 哎、这边晨晨他说了，他就喜欢慢慢的走在路上、 嗯、 或者在家里边听广播啊，就觉得这心里就会非常的舒缓，是吧、 嗯、 晨晨听我们节目是不是您经常听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哎，听完节目以后心会变得非常的平静啊，是吧？ 嗯，平静吧，我倒还好，我听完节目不平静，我听完节目挺高兴的 啊， 会有个小起伏啊，但是往好的方向的起伏啊。 还有 魔鬼轻浮，哎，又给我们提了个喜儿、哎、他说这个还有一个赏月打卡地是新首钢大桥 啊、 嗯、 首钢大桥是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赏月啊，这个月亮刚才给您讲了，它必须跟其他的元素有一定的这个美术学或者、 嗯 图片上面这种勾连， 对，你得找个景儿去映衬它。 对啊，单单的去那个赏那个月亮啊，您说这月亮上面它也没有嫦娥、啊，真实的是没有嫦娥的，这传说里是有、 嗯、 啊，但是我们必须得用这种想象或者用哲学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思考，你会让月亮啊就不再是那一个月球。你说月球有啥可赏的，是吧？ 嗯， 你得让它各种外延，往哲学、美术学。什么那个这个文学等等的，哎，往这个方向去勾，然后再用一种慢节奏去赏这个月，能赏出一种味道来。 嗯，当然了，这个咱们听众里边肯定也有这个天文爱好者，家里没准会有高倍数的这个望远镜， 哎， 如果用它去赏月的话，那真的能够在望远镜里边看一看是不是月球上有一些一蹦一跳的呀， 哎，没准儿看到了这 UFO 了。那您太厉害了，是吧？ 对对对、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聊啊，我们今天以慢字为中心，我们去说一说这个慢生活啊。我们希望呢生活，希望假期呢都能够过得慢一些，但是呢也希望比如说像国足啊，进步能不能别那么慢，可不可以快一点儿？也说一说大家各自生活当中的慢、 哎、 也说一说您对于慢的体验体会。 是，我们一会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将会为您带来一段体育方面的资讯，也来聊一聊啊，包括苏炳添等等的事儿。咱们马上回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假期愉快，我是夏萌。今天是咱们中秋小假期的第二天，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慢呢？还是过得很快呢？ 是啊， 这完全取决于您这两天都干了些什么， 是也取决于您生活当中的一个心理节奏。 嗯， 另外说到慢的事儿，国足的进步可千万别那么慢了。 对， 在场上踢球的节奏也别那么慢了。哎，这个快慢真的是不同的事物，它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啊。咱们今天来说说生活当中那些慢吧。 是，那说慢，咱们也说了有半个多小时了哈。 哎， 这个慢和快呢是相对的。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希望沏杯清茶啊，来点这个美美的事情，让节奏慢下来。但是，一般情况下，对于运动员来说啊，他们的工作就是快快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我印象当中好像，要比这个体育方面的竞赛方面的事儿，说慢的，好像这围棋是比较慢的 啊。对，这个也快不起来，棋牌类的吧，可能那也有快棋呀、啊。 对，有快棋， 也有快棋， 而且包括国际象棋，它是有这个表的。就是 你不能超时了， 你下太慢了，比如你没时间了，那你就输了。 对对对，只是说相对的棋牌类的节奏会比竞速类竞赛类的要慢一些 嘛。哎，我又想到了一个体育运动，夏萌，好像有时候比骑自行车比谁骑得慢的，就趣 对 这个趣味运动会当中， 叫什么自行车，就场地自行车的一种吧， 比谁骑 得 慢， 是它就是得你得吊着，反正有战术的， 哎， 你得吊着对方。 对，我刚才说的是趣味自行车，夏萌，对夏萌，你提到的是这个真正的比赛，也有场地自行车，那是怎么回事呢？必须得是裁判，包括前面的领旗员下令了，他俩才可以冲刺。就刚开始必须得吊着，必须得比谁骑得慢。 那个也不能叫比慢，但是有点小战术在里边， 对 吧？ 那是相应的一个规则所影响的。 嗯， 另外我又想到了。这《西游记》我最喜欢的《西游记》里，在这个到车迟国的那一集，大家有印象吗？ 车迟，你跟我说哪个妖怪吧？ 就是那个皇后是赵丽蓉老师演的， 陛下 啊，对，里边那个各种猜，跟那个羊力大仙、虎力大仙、鹿力大仙， 对， 唐僧在里边了，说里边是什么啊？破破溜丢一口钟，他猜的，结果这孙悟空到里边去这个变来变去，还把里边那个是吧小和尚。还什么的一个这个工人吧，普通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把他这个头发给剃了。里边你记得吧？那个 我记得， 里边有一个比拼，就是杨丽大仙吧和唐僧比坐禅，那就是比慢， 对，就比打坐入定， 对，就比的是耐力。 对对对，你看吧，这个还是有一些比拼是要往这个慢了方向去的哈。 对呀， 当然了，也有快的，有两极端的啊，有慢有快。这快的，你要说，运动赛场上什么最快呀？ 哎， 那就百米飞人大战了吧？ 那对呀， 那是速度的极限。那说到全运会百米赛场上的比赛呢，我们就不得不再去提起苏炳添苏神。那东京奥运会上呢，苏炳添在百米半决赛是跑出了9秒83，这是刷新了亚洲纪录哈。现在又来到了全运会的赛场，时隔50天之后的第一轮，果然苏神也没有让人失望，跑出了10秒23的成绩，小组头名晋级。那苏炳添在男子百米预赛第四组出战，同组的还有上海名将许周正，他在全锦赛跑出了10秒22的赛季最佳。另外还有江苏的杨洋、山东的00后的新秀戴晨帅，以及吉林的小将陈嘉鹏。 根据全运会田径赛程的这个安排呢，百米的预赛是在今天的上午9:30来进行的啊，半决赛是在晚间7:30来进行，决赛是在中秋节晚上的8:40，也就21号来进行。预赛决赛的隔日进行，对于苏炳添来说是好消息啊。此前奥运会上的一日两枪曾经对苏炳添这个老将32岁了嘛，提出了很严峻的体能方面的挑战。那现在半决赛和决赛之间有一天的这个间歇，理论上是有助于苏炳添在决赛当中跑出更好的成绩的呀。 没错，有慢有快也有慢哈。有些人以前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的速度或者说现在的成绩呢达不到巅峰时期了，但是依然也是在努力的做到最好。这说的就是洪荒少女。 哎呀，傅园慧现在还能叫少女吗？不，还是叫少女少女。 有一颗少女的心。 对对对对对。今天上午呢，就在这个游泳比赛当中，女子100米仰泳预赛哈，全国纪录保持者傅园慧1分0秒66，排名小组第一，预赛第二，进入半决赛。那赛后呢，大家肯定得采访她呀，看看这个洪荒少女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洪荒之语要说出来。 哎， 但今天呢，再次说到这个洪荒之力啊，她说现在真的没有�洪荒之力了，因为自己已经参加了4届全运会， 哎呦， 还说自己已经是年迈了， 哎呀， 年迈的人了。这么说呢，肯定是把自己说老了。但是确实岁月不饶人，尤其在这个竞技项目当中，对于年纪的要求哈，还是很苛刻的。 对，但是我觉得傅园慧她的这个运动生涯来讲，她首先就是已经是很高水平的这个运动员了，超高水平的运动员。同时我也并不担心他未来的一个生活的轨迹， 哎，对， 应该也会非常的丰富多彩。 嗯， 他的性格当时最出名那会儿的说这个，哇，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我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那是几年之前这个出名了，其实这是他一个天性的展现啊，我相信他不是说自己说就是想要出名了，只不过他说那句话是他这个完美的个性的一个展现，而这种个性其实也是代表了新时代的中国体育运动员的一种全新的风貌吧。 是，也希望傅园慧将来无论是在泳池里还是在赛场之外都能够非常顺利。 哎，还有一位 接下来 这个得说说梅西了 啊，我今天看他了很生气啊，直接略过教练。 是啊，有球迷说觉得梅西的速度没有以前快了，就变慢了， 那也很正常，人家也年迈了嘛， 正常。但是大家的这个心里一直都觉得用球王的标准来衡量梅西嘛。 对， 那说的这场比赛就是今天凌晨的法甲第六轮的焦点之战，大巴黎主场对里昂，两个法甲强队。90分钟激战之后，大巴黎最后时刻完成绝杀，豪取6连胜，继续在联赛当中领跑。哎，看这结果，好像大巴黎赢球了，还能有什么幺蛾子？ 对呀，挺好的一事儿啊。 哎， 但是呢。 但是， 不太一样哈。这场比赛呢，梅西是再一次首发登场，不过比赛当中他没有取得进球。加盟大巴黎之后呢，梅西还没有打破自己的进球荒，而且到了下半场，这梅西呢是被主教练波切诺蒂给换下来了。下场之后就不高兴了，这我还没有开壶呢，你给我换下来了啊！一脸的不爽，直接掠过主教练，走向了这个球员休息区，也是引发了球迷的关注。 哎， 那赛后主帅波切洛蒂也谈到了这次换人的决定，他说把他换下来吧，希望他别受伤，因为球队后边还有很多重要的比赛，所以得好好的保护梅西。 哎，是， 比赛当中梅西膝盖呢可能是有一些不适的，尽管他也竖起大拇指表示可以，但是主教练还是出于保险吧，把他给换下来了。同时呢，这个波帅还说哈，球队拥有很多优秀球员，主教练呢必须得做选择，在比赛当中用最合适的球员。自己呢，作为主教练是这个球队的战术者，比赛当中的换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了。 对 啊，同时他还说自己在赛后呢也询问过梅西的情况，他表现得非常的冷静，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波切蒂诺和梅西他俩有没有矛盾，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觉得 不至于吧。 应该，反正这个任何的矛盾都是一点点出来的 啊。但是换人的那一瞬间，下场的那一瞬间，肯定心里边是不太高兴的。但相信一个职业球员会很快的调节情绪。 这也不一定， 不一定吗？ 有的时候结仇就是在某一瞬间就结下来的。这个梅西，大家想象一下，他是一个什么级别的球员？从巴萨过来的天王当中的天王，明星当中的明星，已经被大家捧的就已经捧得惯了。知道吧，习惯了这样的一种高光时刻，你说你把梅西换下来，这得多么的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这波切蒂诺。那梅西心里边肯定在骂一些，对吧，大家比如说翻译成中文的某些话，估计心里头在骂啊，说你是啊，这怎么就把我给换下来了呢。 哎，我觉得心里边骂，这 C 语言肯定是会有的，但是说真的往心里去了吗？应该不太至于吧。专业的球员就是干专业的事儿，不太会把心思放在这种人事斗争上吧？ 是吗？但是 希望是哦。 足球这个更衣室太重要了啊！这个你在场上表现的很多，你的啊，你说这个球员进球了，哎呀，说明技术好，不只是说明技术好，各位啊。说明更衣室关系处理得好，跟球员之间，人家愿意这个教练，比如愿意，突出你，那可能就受益了。说，哎，多给他传球，如果不想捧你， 少给你传球，那怎么办？梅西可能现在得考虑考虑这件事儿吧。 总而言之，我觉得他只要先开壶了，先进一球，以后他这个慢慢心气儿也就顺了。 哎， 嗯 啊，当然梅西还是这个流量担当啊， 那必须。 那不管说这个前几场比赛好像是没有符合很多球迷超高的预期，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看他 啊。 比如说 今天啊，就有一个这歌坛上的巨星去看了梅巨星， 那就是周杰伦 啊。 对，周杰伦，确实我们中国球迷一看，哎，这转播一看，这谁戴个眼镜啊？ 不出新歌，在这坐着干嘛？ 啊，戴个口罩，但是 写歌去。 但一看那眼睛就能看出来，这肯定是周杰伦。 小眯缝眼儿。 对，周杰伦 是他，就是他。 身着深色西装，白色衬衫。啊，虽然戴着黑色的口罩，但是马上就给认出来了。 对，据说呢，他这次是去巴黎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然后忙里偷闲的去看了一场大巴黎和里昂的比赛。啊，这也是为了去看梅西嘛？啊， 对。 啊，果然巨星天王就是天王啊！赛前大巴黎进行热身的时候，这个王子公园球场就播放了周杰伦的，不能叫新歌，这之前算挺新的了。 啊， 对于他来说算挺新的啊， 是 一首新歌 啊，《Mojito》这歌。当然这个人家大巴黎官方微博也欢迎了周杰伦，这么写的说，是他是他，真的是他，王子公园欢迎乐坛天王周杰伦，他说看看大巴黎球场上的表现，是不是也要来一句哎呦不错哟啊，所以这个大巴黎官方的微博应该也是周杰伦的粉丝吧。 嗯，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慢的事儿啊，大家也分享分享，假期您是怎么来慢慢的过的呀？ 哎呀，慢慢的过，那肯定在家过就只能够做到慢慢的过。宋彦君就说了，我家喵星人的慢生活就知道睡觉。 啊， 对， 猫， 你要想过慢生活，还真的得和小猫咪们学一学。 没错，这个招猫逗狗或者养只鸟什么的，这生活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 嗯，尤其这个养猫和养狗还不太一样，这个因为两种动物的性格不一样嘛。 对， 猫咪永远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对， 小狗呢会比较去更跟随主人的节奏。 是， 嗯， 有一句话讲的好，猫奸狗忠 啊， 它是有这个性格上面的可能差异的啊。 嗯，也不能叫奸吧，就是人家更自我一些啊，你就觉得你不讨好我，你就怎么怎么样，其实人活得可自我了 啊。 嗯， 但是一般猫生气了，它真挠你，天天喂它，它都挠你。 那还好， 真的啊。 我因为我养猫嘛， 是吧？ 我们家石头就是属于那种性格一脚三脚也踹不出个屁的那种小朋友 啊。 嗯， 那你家这个猫是属于是猫界的这个加菲猫吗？ 对，它比较胖，越来越胖了，性格现在也这个越来越懒散，生活越来越慢了。 一般性格这个宠物的性格有一种说法，像吗？ 嗯， 也是随主人。 哎，是是是，就我也是属于那种越来越懒散的，得警惕起来了。 不是懒散，说你这个性格好。 嗯 啊，它是学的，对，你可能性格是，哎，比如我像我要养个狗的话，那狗估计跟我也得学。也得是慢慢悠悠的，是吧？ 嗯， 但关键时刻啊，也得叫几嗓子 啊，那必须呀！ 啊 啊， 是这边大美和小丽，她说了，喜欢坐在窗边喝茶发呆， 哦， 真好， 好好。 经常比如说，在秋天啊这个时刻，我经过某个咖啡馆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的人，哎，就在那拿一杯咖啡，慢慢悠悠就在那喝，也没拿个电脑在那打字什么的，不是在忙工作， 嗯。 就是在休闲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户外啊，你看着他在那儿，你看着他，他可能也在看着街上的某一个人，看着街景， 哎， 喝着饮料， 是， 嗯，过着他的慢生活。 所谓的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啊。 嗯，吴梦生也说了啊，作为一个铲屎官，我就不爱听什么猫奸狗忠这样的话。吴梦生，我也是，握手握手。 啊，是，所以你家猫应该也挺忠的，是吧？ 不是，我们 忠诚的猫咪 啊。小动物都很可爱嘛，而且都很通人性，都有自己的性格。 哎， 嗯， 是，但是我从小没少被猫挠啊。 哦呦，难怪呢，那你是有这个心理的阴影了。 啊，是，所以大家， 你肯定招人家来着， 那个， 对不对？ 是我有时候经常， 你讨厌 挠它毛啊，它吃饭时候挠它毛， 那你就是活该。 是，所以我被猫给挠了。 嗯， 红果他说了，这个说到慢，得细嚼慢咽。啊，他说他最喜欢就是慢慢的来品尝美食 哦，特别是螃蟹慢慢吃。 哎，对， 不要囫囵吞枣，尤其是一些比较贵重的食材呀、或者说您吃一些比较贵的料理呀、这个那的，那得慢慢的来品尝才行。 嗯，对，你说这个慢慢的吃某些料理啊，有些料理呢，它就是得你得有一套仪式流程， 对， 而这一套仪式流程的速度就极为的慢，它其实就是在吃的过程当中也会去体验这种饮食的文化，包括民族的文化等等一系列吧。 对，其实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这个只要你是吃大餐的，他不会说一下都给你上来， 就是一道一道， 一道一道。 对， 英文叫 courses， 就、different courses， 你就直接一道一道上。甜点又是汤、主菜、副菜、这菜那菜，反正就上吧。 是的， 包括我们中国也有什么这个满汉全席那个级别的，是吧？当然我没吃过，我看过， 那个、咱都没吃过 啊，看过就是那种哎，一道一道的上来。你说这吃这菜，您要没有一个慢节奏，那估计也吃不出其中的香来啊， 都绝对等不到最后了。就比如说这个法式大餐，人分什么五道、七道、十二道，这十二道恨不得从下午五点吃到夜里两点， 哎， 这么长时间哈。 是啊， 您要是没有一个好性子，慢慢来， 对啊， 吃着吃就睡着了 啊。比如吃那蜗牛，你是特别着急，这壳都得恨不得嚼碎了，那能行吗？啊，得吃法餐得什么呢？法国人讲究这优雅 ，elegance。 哎呦喂， 优雅的感觉。所以慢它会有优雅的感觉，是吧？ 嗯，赵军说等疫情结束之后去马尔代夫待上一段时间，过过慢生活 啊。哎，那边反正是不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好像消费比以前要降低一些了？就是、好像旅游的地儿都是这样， 好像是， 对， 人也少了啊。但前阵子咱俩不是说新闻，还说到这个泰国重启海外旅游了。 哎呀， 慢慢的周边是不是也都可以？度假的这个行程都开放了哈。 对，因为泰国来讲，旅游业是他们的这个支柱当中的支柱了，主要挣钱，这国家就靠这旅游来挣钱，所以疫情来讲，真的是对泰国旅游业是巨大的一个打击。 嗯、 所以我预测啊，比如疫情之后了，这泰国好像那以前其实就不贵是吧？去一趟泰国、可能疫情之后就更便宜了。 是的， 哎， 而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了。 哎，是的。哎，你看，说到猫猫狗狗了， 哎，大家都给我们发照片了啊！ 是 1908他们家的小狗，哎，小博美吧，真可爱 啊！这小短腿的、是吧？ 小博美就属于那种性格有点偏急躁的这种品种 啊。 嗯， 哎，大家喜欢什么狗啊？这也可以聊啊，是吧？ 嗯， 狗品种可多了。 是的，我们家最多的时候，同一时间养过四只狗。 啊，那你的生活是快了还是慢了呀？你遛狗时候肯定快了，催着赶紧上完。 我那个时候的生活简直是坐着火箭的， 啊，太快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忙不过来嘛，又要吃又要遛的。 哎，所以说到狗的品种，是博美还挺好的，应该是啊， 挺活泼的， 长得像小狐狸似的。 是的，是的。 另外我觉得那个小吉娃娃也挺好，挺可爱的。 啊， 对，但是 我特别不喜欢吉娃娃。 吉娃娃 特别凶， 对，脾气不好。别看它小。但是呢，另外一个狗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法斗，我特别也挺稀罕的 啊。你都喜欢这种类型的 啊？法斗脾气好，长得憨憨的 啊。 你别看它长得挺吓人的，血盆大口的， 其实性格很好 啊。其实它，比如俩人，它要跟吉娃娃在一块儿，得根本就被吉娃娃得吓坏了得。是 的，是，一般来说，越小的狗越凶。 哎，对 啊，体格越大的、越强壮的狗呢，就是性格哎，往往还挺敦厚的。 是，要不然怎么我们中国人古话有一句什么呢？咬人的狗它不叫啊，叫的狗它不咬人呢， 都不让叫，物业得管 啊。是啊，那狗脾气不好了，我估计连物业都得咬。 是，林公子还说还是换个地方，去大溪地吧。 哎呀， 那才是真正的慢生活呢。 是啊，慢生活得有一种慢的心态。大家今天来聊一聊吧。 嗯， 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回来接着来聊啊。 好。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导航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 快闪 电 现 场 等 你 哦，就 在 北 京 赛 特奥莱。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谁游得快？不一定， 蜗牛不会游啊。雪莲说，我是个急性子啊，为了让我的性子慢下来，我绣了几幅十字绣，最大的有长3米高1.5米的琴棋书画18个侍女，非常漂亮。 哎呀， 我绣了哇6年完成， 太厉害了。 嗯， 这个绝对是一个是这个十字绣对吧， 嗯， 还有一个是 拼图，对，我也拼 过。还有一个夏萌， 嗯， 织什么，比如织毛衣啊， 织毛衣， 或者织那种，特别带这个特殊花纹的这种很耗时间的那种。 对，我拼过最多的，但是没有雪莲这么这个壮举哈。我拼的最多的是1000块的梵高的星空。 哎呦， 嗯， 那其实已经很难了， 也花了我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吧。 对 啊，因为我那会儿就是。 那这一般怎么拼？一块一块找吗？ 嗯， 有人帮你吗？ 没有人帮，就是先搭外框，把外框给搭好了，然后往里慢慢的填，所以就时间特别长，半年的时间我才把它拼完嘛。 那就是考验你的耐心的时候，慢功夫。 我跟你说，费眼睛， 费眼睛。哎， 雪莲是不是？ 对呀，雪莲。哎，有没有你一瞬间，夏萌， 嗯， 还有雪莲这位朋友，就是绣的心烦气躁，哎呀，拼的心烦气躁，就想。啪一下把它撕掉， 啊， 或者是 没有 、啊， 非常理智。你要想清楚了，你把这个毁了，你得从头再来。 哎呀，看来我这性格不适合这个呀。 哎，那 我上来那个劲儿啊，哎呀，我不适合这个。看来， 你可以从这个简单的入手，慢慢的培养嘛。 啊，赵军说了，说到织毛衣啊，这慢工，英国的跳水冠军戴丽适合呀， 嗯， 那可不是嘛。戴丽是在这场边就开始织上毛衣了，多么休闲呀！人在奥运会的那边，您们。掘金牌呢，戴丽人家已经拿到金牌了之后了，开始织毛衣了。 就国外很多男生都会织毛衣啊， 哎， 就他们对这件事情并没有一个性别的认知 啊， 对，就像怎么说，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手工劳动，男生女生都可以去从事的，不像在咱们这儿好像根深蒂固的认为好像只有奶奶姥姥织毛衣妈妈织毛衣这样哈， 是， 他们好像没有这个认知。 哎， 嗯， 这个是所谓的一个刻板印象了。 对对，刻板印象。 但夏萌，你觉得要是男生会织毛衣， 我觉得很加分啊。 加分吗？ 很加分啊。 会做饭肯定加分了， 对 吧？ 对。 但是括号我有一个问题， 嗯， 如果男生特磨叽加分吗？慢，那就慢了，慢到极致了。 就如果说他就性格就是这样的话，那也没有办法。 比如说你俩逛街， 嗯， 一般来讲不都是女生就稍微慢点吗？ 嗯， 哎，一会儿这收拾这收拾那，这一个小时以后没出来， 嗯， 假如那个男生得让你等，你是不是受不了了就？ 嗯，如果就他就是这个性格，我可能会迁就吧。如果说他是，如果说他是故意的，那就不行了 啊。 嗯， 是，这个还有一个动机的问题 啊。对对对对对，如果人家就是性格，我也没法改变他呀，那我就只能改变我自己啊。 啊。这又提到了我们之前的话题，改变世界还是改变自己呀，啊？ 哎呀，好吧，我们的话题都是连环套啊。 技术含量， 嗯嗯嗯。 大螳螂 man 他说了，这说夏萌， 嗯， 回秦淮河当这边赏月，多好 啊！不行，来不及。 是 啊，我这高铁一来一去，我直播赶不上了 啊。夏萌，嗯，除非他夏萌真的是仙女啊，仙女下凡还行， 对，我像嫦娥似的，我就飞起来了。 是啊，当然嫦娥她是有药啊，仙丹啊。 可是我这体重也不行 啊。对，另外一个你心没有嫦娥那么狠呢，啊。 是。 嫦娥就把自己药咔，你说她其实可以切成一半给后羿是吧？你俩一起飞上去多好啊， 嗯！那不行，我得一个人独吞了 啊！独吞了，结果到广寒月宫上面，多么空虚寂寞冷啊！ 就是不行，我还是流连人间烟火呀！ 哎，所以他养了一个玉兔。你说这玉兔，关键这玉兔还是女的是吧？你说这兔子， 嗯， 哎，比如说嫦娥法力真高，咔把那兔子变， 不是吴刚 变一下？哎呀，对，有吴刚啊！ 哎，总而言之呢，这个天上的事儿啊，人都说这个天上一天，地上十年嘛。 对。 人间的生活肯定要比天上的慢多了。 那可不是。 天上生活，非常精彩，但是我们也不太了解。不过现在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太空的中秋节的礼物，我们也来看一看天上的事儿哈。 哎，是啊。 今天呢，一份由神舟12号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礼物正式公开了。9月17号，杨洪波、聂海胜和刘伯明组成的神舟12号 航天员飞行乘组呢，在东风着陆场安全着陆，出差90天的时间，这个时长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驻留太空的最长记录。那现在呢，他们都在隔离和恢复当中，而跟随他们一块儿回来的，还有一份在空间站拍摄的送给这个广大观众的特别的礼物。那这份礼物就是由航天员杨洪波在空间站亲手拍摄的月亮的图片。 哎呦， 月亮上哈，这个月球在地球旁边格外的夺目啊！很多人都好奇说，他们出差在天上啊，待3个月，除了例行的这个日常工作之外，还有一些什么事儿能做呢？这个答案就揭晓了，就是平时可以在太空站里边拍一拍照。 哎， 我们在这个今天新闻图片当中也看到了，杨洪波是在这个卧铺床上拿着手机，拿着手机哦，对着窗外拍的， 哎，真好。 嗯，所以这样的一张照片呢，我们会在9月21号，也就是明天中秋节正日子，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上揭晓。哎，看一看这个在太空上拍的月亮是什么样的，明天我们就知道了。 哎，是的。这个在太空的生活啊，我突然想到了，是不是就会觉得时间过得挺慢的呀？ 肯定啊， 周围的这个景色刚开始会觉得哇好壮美啊，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地球这么的好看，但看时间长了，因为周围都是这个太空的环境，可能还会觉得时间过得挺慢的。 对，90天的时间其实挺长的，对于我们来说，哪怕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90天，就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了。 对啊， 而在那么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空间比较狭小的地方待90天，可想而知是压力非常大的啊，可能是需要进行不断的自我调整。 哎， 都非常不容易 啊。当然了，神舟12号飞船才回来没多久，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天舟3号的这个货运飞船，很快要发射到这个空间站去了， 又有要上天的了， 这叫太空快递小哥。天舟3号啊，这里边搭载了近6吨的物资，各种好吃的，给我们的宇航员，这必须得营养跟得上啊！啊，为了接下来的神舟13号的飞船的宇航员在空间站的生活，近半年提供相关的保障啊。 嗯，是的，哎呀，很多时候啊，我们都希望这个生活可以慢下来啊。我是曼联，就说我也是喝水，看着视频。就是觉得太慢了啊。荣成斋，因为他之前可能是因为和荣成斋相呼应吧，他说当然喜欢慢生活哈，比如说我喜欢成都的慢，茶馆里边喝着茶，无忧无虑，生活没什么压力，摆着龙门阵，哈哈，特别向往那样的生活。 哎，是的。 哎，很多这个去过成都的人都特别喜欢那儿的生活的氛围啊。 是啊， 慢慢悠悠的，不急不躁的，反正每天都打麻将。 哎呀，说打麻将这事儿了， 怎么了？ 打麻将快和慢也有不同的派别呀。 还有快慢的派别吗？ 对呀，比如说这个你 打成都麻将是吗？ 打了，有的人他这个打牌的脾气就很快 啊。你说这个个人的风格啊？ 对，杀伐决断，咔咔砰，来抓牌洗牌，快点，你快点啊，别磨叽，快点的， 出牌要快。对，有些人 上家能不能快出点牌？ 是是是。 哎，他这个节奏自己的节奏，但是有的就是稳坐钓鱼台，我就打的慢慢悠悠打。 我就想起我外公了，我外公打牌的时候永远是闭着眼睛的，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睁眼看了一下啊。 高手。 对对对对对，就传说中的高手，就我外公那样的。 你 出牌 是 打牌，永远都是闭着眼睛。 哎，夏萌，你姥爷是高手，为什么？打牌需要做到什么呢？平静的心态，另外表情管理很重要。 对对对， 别 一摸着贴上一张牌了， 哎，我不能高兴， 上听了，千万不能嘴角都不能往上扬。 是的， 对， 你知道人高手吗？高这个牌界高手啊，他心里边想的根本不是眼前的这副牌，想的是他这个三家的牌，是什么牌，得算好了。 高手得会记牌，另外高手还得会什么呢？会演技，就是我遇到的这个打牌的高手。比如抓到一个好牌了，那必须得，哎呀， 皱皱眉头。 对，就是表情管理，就让你 有点小微表情，但也不能太夸张， 猜不到他。越升华化越好。所以这是打牌的高手。所以打麻将这个东西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人说，哎呀，打麻将这不就是靠运气吗？ 当然不是，这是国际 啊。啊，真不是，打麻将是一种慢的心理啊。你以慢制快，最好的一个游戏就是打麻将。 是的， 一般打得快的，他容易给人点炮。 哎 哎， 对，没想清楚，你这牌就出去了。 是， 哎，这边还有晨晨刚刚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好消息啊。这是关于全运队的事儿啊。 他说北京女足成年队再次杀进了全运会四强啊，再次恭喜女足姑娘们。 哎，是恭喜。这是女足的事儿。女足我觉得踢的还挺好的啊，当然也是没有以前踢的那么好啊。说女足这个节奏呢，世界范围内啊，就是女足大家关注到了，这奥运会上其实也是在提速的过程当中，就是女子运动什么男子化 啊， 男子化啥意思？一个是更强壮了， 成绩更好了嘛， 再有一个是更速度更快了，是。 还有这个荣晨斋还说北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每天上下班都跟抢钱似的。 对呀、 地铁呢这人多得跟不要钱似的。 哎 啊，还有这个还没有节假日啊，什么时候能慢下来呢？ 是啊，有时候太快的话它就会造成人会慌乱。比如说早上赶上班的时候，你人在慌乱的过程当中，自然你就是再有礼貌再怎么这个平时过得非常体面的人， 都会有一些失误的时候嘛。 对，也会有所谓的啊脾气不好啊爆发的那个状态什么的时候，这个都是其实没办法，在大都市当中生活慢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儿啊。 没错。还有我是曼联说咱就是咱们这个坐车太慢了，有的时候堵车就更慢了。哎呀，堵车又堵心啊，心里又着急，可是这个路面上的速度又太慢了。 对呀、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是， 所以说在晚高峰的时间里边呢，大家都可以听听广播，听听金戈铁马啊，让自己心里边的那个速度慢下来。 对， 嗯， 心理速度慢下来之后，您会觉得生活，哎，这个体验是这种快乐度会提升的啊。 是的 啊，因为快和慢它真的就是一个相对的这个概念。 嗯， 你比如说我们认为快的，比如在高速上开的快的，那在人家 F1 运动员看起来你就像蜗牛跑的一样慢。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快慢啊都是相对的，我们希望生活可以慢下来，但是接下来这些情况那就必须要和时间赛跑了哈。 哎， 来看一看以下的资讯。9月18号在郑州市儿童福利院，赵某抱着走失将近一年的孩子，握着民警的手哭着不停，表示感谢。要回顾到去年12月的一天下午，外来务工的赵某呢带着母亲和7岁的儿子辛某在郑州市博物馆游玩，那贪玩的小朋友呢不慎走失，家长多方查找无果。从那天起，团圆对于赵某来说就是无法企及的梦。一直到2021年，事情迎来了转机，公安部部署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团圆行动，中原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辖区内郑州儿童福利院收留的儿童全部采取了信息上报入库，成功比中了一名失踪4年之久的儿童，并且顺利组织家人认亲。得知消息的赵某抱着最后一次希望来到刑侦大队，恳求民警帮他找到自己的孩子。那侦查人员按照工作要求采集了赵某夫妇的血样，并且上报了市局进行检验，经过犯罪侦查科的 DNA 实验室对比，成功比中了现在儿童福利院生活的孩子郑某辉。9月17号，刑侦大队通知赵某夫妇到福利院认亲。那18号下午呢，一家三口终于相认了。时隔将近一年，这一家人终于在中秋节到来之日迎来了团圆。而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介绍了这个公安部团圆行动哈，这个行动自开展以来，截止到目前已经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4302名，其中失踪被拐超过20年的有1205名，超过30年的有888名，40年的也有173名，50年的有95名，超过60年的还有22名。 哎呀， 也就是说，无论多远，无论多久，我都要找到你，这是每一个家庭的执念，也是所有公民，包括警察的决心。也愿世上再无离散。正好是赶上了中秋节嘛，我觉得这条消息还是非常非常应景的。 没错，而且要提醒各位啊，比如说带着孩子出去玩什么的，家长们要让自己的节奏变得慢一点。 对对对， 千万别着急，又赶这赶那的，结果孩子这边没牵住啊，就找不着孩子了。 就这个团圆计划、团圆行动，当时也说过，说有10%。很高的比例，我不记得具体的数字了，很高的比例的孩童丢失都是因为家长的疏忽。 是的，这边俏也说了，这个新闻真的很感人，失踪30年的儿子找到了， 我也看了央视包括其他的卫视也有相关的节目， 对对， 近两年都有播出过， 对对对，还有那个电影之前刘德华主演的失孤、 哎、 其实也是通过真实的案件改编的， 是所以这个 Becky 他说了，打击拐卖儿童这件事儿真的不能慢、 嗯、 是啊啊，他说但是这个有的时候现实的情况不一定遂人愿、 嗯、 啊，他指的就是这个想把孩子找着啊，确实广撒网啊，天下这么大，想给这孩子一旦丢掉再想给找回来确实想快啊，但是不一定能够如人愿啊。 嗯，没错，那现在要和时间赛跑的除了团圆行动之外呢还有， 哎，这又得 还有谁呢， 还得说回国足吗， 就是那群人，对，就是他们。 哎呀，国足你说他们这个状态不只要跟时间赛跑吧，还得要跟自己的这个球迷朋友们的忍耐度赛跑。 哎呀，你说太对了，真的 我快不能忍了啊， 是吧， 如果对阵越南再有什么闪失的话， 那他们就可以，有的球迷说的可以解散了， 我就要发火了 啊、但是解散是不可能 的、嗯、 但是代表了很多球迷的一种心理所想，就是说你连越南你都拿不下的话、嗯、那你还踢什么招啊， 对， 是吧， 哎，我们那个范大将军那段话是不是也得准备准备了 啊，对啊，这输完泰国、输缅甸、 嗯、 以后再输越南，以后到了没队可输了要点脸吧， 是的啊，来看一看国足现在的训练的节奏是什么样的哈。16号球队进行了内部对抗赛，随后17、18两天进行了休整，全队的训练都安排在了酒店的健身房举行。19号国足的训练正重新回到了室外，那接下来两场小组赛的比赛时间呢是10月7号和12号，为了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国足的训练也会按照5天为周期，也就是训练5天，然后进行一场队内对抗赛或者热身赛，然后再休整两天，然后再开始一个新的周期。 哎， 现在过节了嘛，那么国足的众将士也没法放假，但是据说哈，后勤保障团队呢是专门给他们准备了月饼。 嗯 啊，不过考虑到这个月饼嘛，这个高糖高油的食物，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吃一吃就行了，不要多吃， 是他们也不能多吃， 对， 国足将士不能多吃，你看很多这个欧美的高水平运动员身材管理很好的，比如 断糖的都 C 罗啊、嗯、还有这个 NBA 很多球星，你看那个体脂脂肪率 7%-8% 的保持那么好的状态、 嗯， 很多都不会吃的， 油和糖他们可能都从来不碰， 都不碰， 对 啊，所以这个月饼我觉得国足将士先咬一口吧，感受一下、这个、 一块每人咬一口， 对啊，感受家乡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哎、过个节应个景就行了啊、哎、 对、 嗯、 啊，当然此前一直缺席训练的张琳芃正式回归了，这是好事啊，张琳芃在中国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开场5分钟就腰部扭了啊，然后一直没有跟队训练，留在酒店进行恢复，最近一周呢他是首次在训练场上亮相，从情况来看呢他并未完全康复，在全队进行训练的时候他是在康复师的带领之下使用另外的一块场地进行慢跑训练，当然了现在张琳芃是非常接近完全康复，不出意外的话会赶上10月7号的中越这场比赛，问题据说是不大呀。 嗯，而且根据这个足球的记者专项记者马德兴老师的介绍呢，说现在啊足协和教练组达成一致，就是不想成为20年以来第一支输给过越南队的国足。 哎呀呀呀、 哎、你看看也爆料，这个爆料我觉得哎呀还来得挺及时的吧，因为对于此前的两场比赛国足全部都输球了，咱们媒体啊球迷的批评声也是特别的多，国足遭遇到了很大的压力，而这一场和越南队的比赛呢也堪称是救赎之战，毕竟输给日本输给澳大利亚咱多多少少呢这哎，也就接受也就接受了啊， 人实力强， 对对对，但是如果输给越南队那恐怕就不是接不接受的问题了，估计就会引发巨大的震动了，因为20年以来国足还没有输给过这支越南队， 是啊，谁来负责呀、哦、到时候牵一发而动全身、 嗯、 对吧，你这个主帅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足协主席等等的，那输给越南这交代不过去了， 是的、 是，所以说国足的比赛状态真是快点找到吧， 嗯 啊，慢这个事儿咱别给国足安了， 对， 其他人节奏可以慢一点， 嗯，国足现在就得快快快， 是 啊，那关于足球有一个方面得慢慢慢， 哎 哎，叫青训、 就是、 对吧， 是青训，它这个东西是你需要希望他快快的成长，但是你呢现实手头的工作得是慢慢的来才行、 嗯、 因为真的是 有很多的细节存在的啊。 嗯、 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国少队呢现在是由杨晨率领着，这是中国男足国少队，会在9月23号迎来2021年的上海金山杯的邀请赛。这个比赛是国内知名的青少年的足球精品赛事，往往呢邀请国内外的知名的俱乐部球队或者是各个国家的这个国字号球队来展开比赛。今年杨晨带领的国少队一分为二，分成 A 队和 B 队，对于国少队员来讲的锻炼价值是相当大的呀。 没错没错。那么除了国少队这支国少队之外呢，在全运会足球的决赛当中，新疆 U20 男足1-2输给了浙江。虽然这场比赛是在大雨当中进行的，也虽然冠军只有一个，但是这两支球队表现的都非常的精彩。赛后呢，作为新疆足协的副主席孙继海还给球员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新疆的小伙子们无论是控球率、射门次数还是有威胁的机会都占据了优势。比赛的天气不好，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那新疆队输掉了比赛。但是能够看得出来，这群孩子里边以后一定会有人冒出来踢出成绩为国效力的。这是新疆队，浙江队的青训呢更是国足的希望。浙江队虽然现在在中超赛场当中啊，踢得不如以前那么好了，但是青训方面他们的火种计划一直都在。此前3届全运会浙江队都是打进了决赛，本届赛事捧杯的呢也是浙江队，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浙江绿城一直以来都是以青训闻名，即便是在此前金元足球时代，浙江呢也没有跟风，而是一直在踏实地做着他们自己的青训工作。中超的球员像石科啊、赵宇豪啊、谢鹏飞都是出自绿城的青训营。可想而知啊，这个浙江足球呢也是给现在中国足球混沌当中带去了一抹绿色。 是这边提到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慢呢、啊、哎呀，大家三爷不能走，他说了国足首先他说不能慢了，他提的这个吃的东西上边低糖低油是不够的啊，说最重要的是低薪。 哦，是这样。那现在如果整这么一出，那估计更不干了。 对呀、啊， 是不是？ 是这个，确实金元足球时代啊，中国男足的这队员们啊，在联赛当中普遍都挣的，跟他们水平不是特别的相符，明显的溢价。而且不只是国内球员，这外援上面那个溢价更邪乎啊，可能是7-8倍的溢价。所以说这。当时的这个外援都认为中超联赛是这个，人傻钱多速来的这个节奏啊，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国足现在关键是这些人啊，这么多年都用这个高薪把他们给习惯了，都是啊，你突然再给他们低薪啊，更没这个冲劲儿了，是吧？ 是的。哎呀，有朋友说今天怎么不唱歌了呀？我就是冲着歌来的啊。 啊，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歌呢也都是和这个慢有关系的。 对，说到慢呢，我想说一句，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生活的节奏都是在变快的？对比是跟从前来对比。 那肯定啊。 你比如说现在的高铁太快了，是吧？ 以前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个时候啊，从南京到北京要12小时40分钟 啊。 而现在呢，如果我要回到南京的话，坐上最快的这个复兴号列车，只需要3小时20分钟。 是啊。 这省下来的10个小时都去了哪儿呢？ 对呀、啊，现在变快了，之前确实有。从前慢的感觉，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沈阳，当然晚上应该是12次，好像叫，9个多小时到北京。现在从北京到沈阳，沈阳到北京，这个高铁最快的是2小时45分钟。 你看 ，但是从前的这个慢，很多人也是很怀念那种感觉的呀，夏萌。咱们 一块怀念怀念吧。 是啊，这首歌它能唱出来从前那种慢的感觉。 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慢。 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这歌提到的还有感情的因素啊，就是从前好像俩人就一辈子，哎，一直过着。 你现在也可以啊。 啊，对，也可以。但是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节奏更快了，包括这个交往的这个形式也更多了，会存在更多的一个变数。 嗯，但是认真的人永远都是认真的，不是吗？ 是啊，但还是怀念从前那种慢的感觉啊。 钱都满，一生只能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从前的有钱都满，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哎呀，一首歌给我们带回了从前那种从前慢的感觉呀、这边 SH 他说这歌节奏这么慢，听得有点着急啊，那说明您的性格还是挺快的。这首歌它的这个刚开始啊，前奏马上就是我听这歌的感觉，就是就一下把我能够拉回到好像二十多年前，比如说想要是从一个地儿到另外一个地儿，真得是，我记得当时坐的特快的火车呢，还得是从沈阳到北京9个小时呢，啊，所以那会儿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好像都是比较的远一些，啊，当时比如说您想打个电话，那是可以的，但是电话费当时还挺贵的，我记得啊， 是的， 手机还不一定完全的普及。 你要这么说，以前更早以前电话都没有普及的时候，你想去打电话，你可能得去家门口的小卖部去打电话。 对呀、 然后你等电话也是，你就一直守在那个小卖部的门口去等，等别人给你回电话。 哎，是啊，但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情愫的体现吗？ 是的，是的，跟现在不同，现在我们想打电话啊，或者说想见到对方，我们只需要打开这个微信。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啊，当然在夏萌刚才说的这个去小卖部打电话，再往前那可能得写信了、 对对对、都是笔友了啊。 对啊，写封信可能这一个月才到，比如说离得很远的地方、 一来一回，你想知道对方这个现状的话，这一来一回一个月就过去了。 对啊、 可能你读到信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 是 啊、人家已经不是那个状态了。 对， 哎呀， 风中的旅行说了，刚才的歌词很好、从前路途遥远，车马也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可不是吗？写一封信一个多月才到了，那如果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可不就是可劲儿的珍惜这样的一个人吗？另外，从前你想知道地球上另外这个谁对你感兴趣也很难， 就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对对对、除了可能您在您家乡附近了、这个熟人的圈子里可能哎介绍一个，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姻缘。 大脚星叔叔说等电话的心情很难再体会到了， 现在也还好吧，就有的时候你给别人打电话别人不接，等他回过来，这也是一种等待。哎，不过确实我站在电话亭，我站在小卖部门口等电话，那个心情是再也不会体会到了。 对， 嗯， 所以有一快就有一便捷， 嗯， 有一慢也有一情愫所在啊。 是的， 就是快慢之间，这是一个所谓的心理节奏，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同时我认为它也会铭记很多过去的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印记，就是这个慢， 嗯， 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啊，现在也提倡一个所谓的快餐的感情，是吧？ 哦，不提倡，不提倡，感情怎么能快餐呢？ 我指的是，就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发达，嗯，现在你想联系上谁 啊？那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的快的。 你比如说你的社交软件，就比如有一个陌生人就看你好，喜欢你了，就可以艾特你， 嗯， 直接表白了。 啊，是是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非常的便利了啊。 是。 赵军还说呢，他说特别逗，他说我以前有一个马来西亚的笔友，现在应该已经嫁为人妇了吧？ 哎呦， 现在不联系了啊，笔友。现在对方的地址还有吗？也可能地址都已经变了。 是啊， 嗯， 另外一个，您这个还是挺靠谱的笔友是吧？ 啊， 还知道 你小时候有过笔友吗？ 好像也有过，但是同班同学笔友。 那有什么事？为什么不能上学的时候见面说呢？ 啊，因为老师当时布置了，说哎，最好大家都找个笔友，没事练一练这个写作什么的。 啊， 然后我找我同桌。 啊，厉害！我以前有个笔友，是西藏某小学的，跟我同龄的一个小朋友 啊。 后来就写着写着吧，这笔友就丢了。然后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吧，想起来这事儿了，我又给他写了封信，结果信给退回来了。 哎呦，是， 可能人家那边地址就变了。 是，所以找笔友这事儿，我觉得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对，就是不认识的两个人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进行联系沟通。 对， 认识了解彼此 啊，尤其是你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嗯，兴趣相投的话，你就会感觉到一种神奇，就是这个写信的一种神奇。 对， 就是哎，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会让你如此的孤单，总会在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当中有一个与你心意相投的人啊。 嗯，就像是看连续剧似的，哎，每次就在看顶上给我掐了，我老想看， 哎， 老想看，老想写。 是，当然我前一天也看过这个一个新闻啊， 嗯， 就讲有的这个交友不慎的， 嗯， 啊，结果这个对方是用假照片， 哎呀， 啊，结果聊了 被骗了 两三年，给人打过去好几万块钱，甚至好几十万块钱。然后就是不露脸啊，就是不视频验证一下， 网友没有奔现， 一点点被套牢了， 全是坑啊！ 是啊，所以从前啊，这笔友还挺靠谱的，还没有坑钱的。 现在推荐大家下载这个反诈 APP 啊！ 哎，对，所以现在了，这个感情方面都愿意玩，就也来点快的了。 嗯， 哎，但是要注意啊，你得视频验证验证才行。 是的，来个网友奔现。 哎，对，是，我说到网友奔现了，我突然想到了。前两天看这个， 你奔现了？ 不是，我 被奔现了。 我没那么开放。我看这个网络这个直播啊，有就看那个主播的啊，结果有一个主播啊出乌龙了，这个不都用美颜吗？ 啊，对。 结果美颜突然失灵那两秒 啊， 他正在跟榜一大哥连线，榜一大哥给刷好几万块钱了。 我看过 啊，结果突然由大美女变成了一个啊，就是有点吓人的这个状态了。结果榜一大哥 瞬间走人， 看了两三秒，然后底下人都说这个大哥真的心理素质超好啊。还有人评论说，榜一大哥估计连夜扛着火车跑了，都不等第二天的火车了 啊。嗨， 哎， 啊，这种事还挺多的啊。 是，所以大家也聊到说，那之前以前年代的笔友，是不是就现在的网友啊？ 有点那意思吧。但是现在这个网友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科技在发展，发展太快了啊。 对， 导致这个网络上的一些小手段也越来越多了。 没错， 越来越能够隐蔽自己。 没错， 嗯， 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在互联网上面真的是这个水很深， 嗯， 你不知道对面坐的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亦或是一个抠脚的大叔。 对，你不知道你对方这个你跟你聊天这个小萝莉有可能就是一个抠脚大汉哈。 哎，是，嗯，风中旅行他说他也很了解我们这二次元 的 是吧， 是 的 是的，嗯， 说难道是碧罗二代吗？ 嗯， 哎呦，比碧罗那个不亚于碧罗呀， 哎， 啊，那个冲击力 那水平也有点吓人啊。 哎，是， 嗯，还有我是曼联还说呢，我笔友都找不着，就是初中同学， 那跟你有的一拼啊。 对，另外这边还有1908也说了，他喜欢坐火车慢慢的节奏， 嗯， 看着窗外的风景啊，哥们儿。 对，您要是没事儿，就是以这个旅游的心态，我当然就是觉得坐慢车是最好的了。而且现在很多慢车都号称叫风光之线啊，因为沿路都有很多，比如花海、林海之类的吧。但是如果有点什么事儿，那还是父亲好吧。 是，阿昭也说了，哎，这有点像盲盒啊，是吧？就是比如认识一个网友。 哎呦，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是吧？ 这盲盒我好歹知道里边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形状，对吧？ 是。 你这个网友， 你 我大概我都估摸不出来。 对，你突然出来一个恐龙什么的，这抠脚大叔，这阿昭说了， 对啊， 太刺激了。 秃头大哥。 啊，对啊，这，哎，真有那种大家，所以一定要建议大家，提高警惕啊，在网络交流上。我前两天又看到一新闻， 你又奔现了。 我不是我的事儿。有一个网友特别实惠啊，就听人那个人声音特别好的一个小姐姐， 嗯， 声音特别好，结果侦查出来了，啊，是被骗了10000块钱， 嗯， 报警之后抓着了， 嗯，还好止损了， 是一个抠脚大叔， 哦，现在都有那个变声器，对吧？ 他最可怕的是什么？夸张的是 他会口技， 对，他不用变声器， 真的， 对，他那声真的比夏萌你这声还甜呢。 天，好可怕呀， 大家， 啊，想象， 大家想象一下，夏萌你说一句最甜蜜的话呗。 Yummy。 对，想象一下，就是夏萌这个声，结果 是一个抠脚大汉。 对啊，那 秃头大哥 太吓人了， 我好佩服他呀。 啊， 他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声音条件？ 对啊， 可以去从事一些很好的职业的 配音什么的，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他就想叫所谓的赚快钱， 真是 啊，想要来这个不义之财。 好条件没有用在正道上， 你可不是吗？ 嗯， 所以说到这个慢的事儿啊，有时候挣钱大家别嫌慢， 对 对吧？你往往你想，哎呀，挣快钱什么的，有可能就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嗯， 还有道德的底线了。 是的， 是，所以大家在咱们今天聊慢聊得非常的开心啊， 嗯， 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继续跟夏萌、康乐聊着吧。咱们先进一段片花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聊啊。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 文明 冰 探 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蔚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我们聊一聊慢生活。 刚刚节目的前三个时段哈，聊了很多大家对于慢的理解，当然了有慢也有快，我们也去关注了很多其实慢不下来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男足的进步， 对还有大家对于中国男足有更多的期许啊，希望他们进步真是快快的当然了也给您说了网友的事儿，而且这个谈恋爱有时太快也不行， 对 是吧？ 这科技变化的非常的快哈，导致呢这网上的一些作弊的小手段也多了，所以呢我们承担的风险也就越来越高了。 对， 所以1908这位朋友也说了，说现在网上啊真的很多事情难辨真假，上当受骗的也多了，确实这方面也应该管一管啦。 是，南极说了，曾经说有这个环游地球80天。啊，他说现在是民航的话，就一两天吧，就飞来飞去的。 对 啊，但是我觉得您要是想玩的仔细， 80天，对，您要是想玩80天也可以玩 啊，对，也可以玩。但是想环游地球就玩透了的话，我觉得800天都玩不透。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聊这个如何让生活慢下来啊？有人说这个退休以后是不是就真的可以慢下来了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关注一些这个关于退休以后的生活哈。日前呢，国家人社部就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这个规划当中就明确了，未来将会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那这也就意味着，目前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未来将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呢逐步提高。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啊，说缴费年限会影响之后拿到养老金的多少数字会有影响吗？比如说我缴了15年、20年、30年，最终差距又有多大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着重去关注这个问题。理论上来说呢，是原则上来说啊，就是越缴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养老保险费呢，这个基数越高，年限越久，退休之后的养老金就会越多，缴费年限长短也会影响养老金的多少。 是， 我们就这么说吧，这个养老保险缴满15年，是不是没有必要再续缴？因为退休年龄之后，到了退休时间，我们就可以去领这个养老金。还有一些人认为哈，为了缓解当下的生活压力，我是不是可以不缴这个养老金？在临近退休15年的时候，我再进行补缴。其实啊，这个15年的缴费年限呢，只是判断达到退休年龄之后是否具备领取养老金资格的条件。 对， 养老保险长缴多缴，退休之后每月才能享受的更多。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老李、老陈、老刘啊，都是60岁的时候退休了，他们的缴费基数都是6000块钱，但是缴费的年限呢，分别是15年、25年和30年。那么最后哈，来看一看养老保险缴纳15年的老李和缴纳30年的老陈，每月能相差1500多块钱。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吧？ 是，所以对此结论呢，相关负责人也是说了，建议在及时参保、持续参保、多多累积的同时，应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善于算大账啊。那今年我国的养老金再度上调，至此实现了17连涨。日前，重庆市公布了2021年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上调方案，并将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这个调整办法。对此，相关负责人谈到，实现老有所养需要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来构建多元的养老服务。除了社会保险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之外呢，鼓励市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全方位养老，比如企业年金、还有商业保险等等，让老年生活变得更加的有保障啊。说到慢生活，好像我们提起慢生活，很多人年轻人就会觉得这个别推荐给我 啊， 我不喜欢慢生活。很多年轻人就喜欢什么呢？快节奏的体育运动，对，包括去一些这个娱乐场所，蹦迪呀、等等的，蹦得很挺快乐的，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慢生活呢，是可以让您的心里沉淀下来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还有黄坤爸爸说，我问问哈，这个这两天康乐怎么不唱歌了？刚刚还唱呢，只不过没有大段大段的唱， 是 也要歇一歇嘛，对吧？ 想听的话可以啊， 慢起来嘛。 不是，您想听什么可以点。现在我跟夏萌，黄坤爸爸刚说的是吧？可以啊，没问题。来个这个但愿人长久吧，来夏萌跟我送给大家这中秋节应景的。Girls, 来两句啊。 嗯，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一空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长安诸葛一壶照无眠，长相别是日月。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中秋假期的第二天， 嗯， 要提醒各位快快乐乐的过这个中秋节呀。 是的，也要提醒各位，明天呢我们要准备好晚上的7:55一块守着那一轮圆圆的大月亮哦， 还有旁边圆圆的大月饼哦但是不要多吃哟。 是的是的，也提醒大家这个假期呢可以过得愉快，让我们的生活放慢下来。 风中的旅行说了，生活得慢一点， 嗯， 足球场面但还得快一点。 是的， 可不能是你看他说的 可不能踢成步行者队啊。 哎呦， 是的，这足球赛场上还真没有什么队叫步行者队。 篮球有， 对，篮球有。 是 步行者，他也没说他步子跨得慢呀。 对呀，人步行者要像竞走呢，步行者。 对呀，但也速度快呀， 刷刷的。是我采访过这个竞走，真的，这走过来刷刷的，真的，一般人跟不上。 我觉得这规则太难了。 是 啊，你稍微一不留神，竞走就变成了小跑 啊。对呀，然后咔，裁判来个黄牌， 对， 再咔罚出去了。 嗯， 对。这边还有朋友。阳光下小狮子他是很喜欢我们改版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嗯，谢谢。 也是在不断的摸索的过程当中啊。 嗯， 是。 小狮子一直都非常的支持我们。 是。还有YG, 风中旅行曼联阿昭 EK, 都是很支持我们现在，还有黄宽爸爸， 嗯， 确实这个说到慢这件事儿啊，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它也是慢慢来的，对吧？ 嗯，我们的节目从8月10改版到现在9月20，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反复去试验了很多不同的风格。 对， 也希望大家能通过微博微信听天 FM 聊天室呢来和我们及时沟通交流。 对， 嗯， 我们慢慢的来改变，但是未来还会有不同的惊喜会给大家带来的。 嗯， 哎，得说说全运会的事儿。 嗯，对， 哎，全运会，你说这个在西安太好了，我觉得。 嗯，西安本来就是一个慢城市嘛，因为历史极其的厚重。 没错。 人们说呢，你脚下踩的每一块土地都有厚重的历史，都有千年的历史。 是啊。 所以说到西安这个地方，哎，一下子速度就变得慢下来了，整个基调就变得大气磅礴、沉稳起来了，对不对？ 哎，是，著名的作家王小波说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这句话的后半句呢，有很有才的一位朋友给补上了，他说，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为什么呢？他喜欢和当地人一起过那种慢慢的生活的感觉啊。 哎，对，所以也提倡大家，如果想去寻求这种慢生活，不妨呢，我们亲自到某一个城市，比如说亲自去西安，咱们待一段时间，别什么两晚三天游那种，那肯定啥也体会不到。 哎， 我们可以住一住，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慢慢的去体验一下当地人是如何生活的。 是的， 这样节奏旅游，起码旅游的节奏就慢下来了，对不对？ 没错。 嗯， 而且我觉得至少您去当地玩，得学会几句当地的这个语言方言啊。对呀，啊， 嗯， 这个当地的 方言你学会了，然后用这个方言比如点菜，那多有劲儿，多有味儿啊！ 油泼辣子，表表面。 你看厦门这是，哎呀， 我竟是吃了。 厦门是， 我也没别了吗？ 我宣布，下一个版本的这个《武林外传》的佟掌柜，厦门可以去吃，竞聘一下，到时候。 哦，真的哈。 对呀。 中，嗯。 啊，你这说的相当到位了。当然，去西安有哪些比较好的生活的这个感觉呢？ 其实挺多的。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边。 介绍吗？我觉得这太多了，我都怕我说不完。 比如说这个去，嗯，咱们俩简短点介绍啊。 好好好， 去西仓巷，遛鸟吃面。 啊，古玩市场， 这 是那 是。对，就 是 花鸟鱼虫啊，哎，等等都能够遇到。 对， 非常不错的。是， 还有比如说去这个书院门， 哎， 包括这个顺城巷、藻祠巷。德福巷等等都是西安的一些城区的老地方， 哎， 大家还可以去感受感受。 另外还可以去兴善寺西街淘几本古书旧书，去万邦书店看看书，放空一下思绪， 嗯， 哎呀，说到书的事儿，我上学那会儿非常喜欢就是泡一些 书店。 对，书店我有时候挺烦人的，我不买， 就跟那儿看 啊，但是人允许看， 啊，对对对，新华书店里边很多都会在那儿看，但不买的，人工作人员也都很热情的对待。 对，包括这个我来北京之后很喜欢去的西单图书大厦， 嗯嗯嗯， 特别好，书很全，有时候在那儿看，比如看一下午了，人家就是，这个工作人员什么的也没有说是啊不让你看什么的， 是的，是的， 都可以看的。 哎，阿昭还给我们提供了陕西博物馆，对，陕博里边的东西那实在是撩炸嘞。 哎，是，嗯，这边还看到了英客，也是祝聊天室的各位。这个室友啊，这聊天是叫室友了， 哎，还真是啊。 中秋节快乐，确实也把您的祝福送给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嗯， 中秋节快乐， 中秋假期快乐 啊！大脚精叔叔说他在西安住一年，算有发言权了吧？哎呦， 有发言权， 绝对的， 嗯， 是。 没错，确实是这样。而我发现啊，这个饭做得好的地方啊，通常速度都不会太慢，节奏不会，通常节奏都不会太快 啊。 你看 是 成都。那饭做的，对吧？各种各样的美食，不光是辣的， 哎， 西安也是，美食很多。 对， 杭州也是，美食很多。 是，那为什么呢？ 就大家可能心思都开始琢磨怎么做饭了 啊。对呀，因为做饭这事儿就是慢工出细活， 对对对， 你这个小火咕嘟咕嘟咕嘟， 而且， 把营养咕嘟出来。 饭做好了，得有人吃，有人品啊。 对 呀，过程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所以也得慢下来。 哎，是， 哎，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大铁人叔叔他说严重怀疑和你们去的不是一个西安，是不是您品尝的或体验的我没给您介绍到呢？ 啊， 这还没说完呢呀， 我们节目时长不够啦，今天， 还有西安的博物馆多了去了， 嗯， 陕博，这陕西博物馆，半坡古这个博物馆探访史前文明， 还有 秦始皇博物馆， 兵马俑 兵马俑博物馆，碑林博物馆，你看美食这边咱再给大家介绍几嘴吧。美食啊，无数的西安人 吃的这个肉夹馍。 哎，厦门最喜欢的， 对，还有凉皮儿， 麻酱凉皮儿， 还有这个白馍，水盆羊肉我也爱吃，粉汤羊血 是。所以我建议啊，大家如果去西安的这个回民街美食街的话，您要让节奏慢下来， 嗯， 别是这个非得啊打卡的那种节奏， 对， 别非得求这个全乎， 嗯， 你必须让自己慢下来，慢慢的来品其中的这个滋味，可以多去几回嘛， 嗯， 是吧？ 最后还要给大家介绍啊，在中秋月圆之夜，全运会男子百米决赛呢将会在晚上的8:40上演，到时候我们看一看苏神能不能够再次创造历史。 是的，我们也是共同关注这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在全运会也是祝他们中秋快乐， 嗯， 同时我们这边国足也祝国足中秋快乐啊，当然还要祝各位中秋快乐， 嗯， 明天就是中�秋的正日子了， 是的，别忘了7:55我们一起赏月。 哎，是，明天咱们给大家设计点大招啊，希望大家明天准时晚高峰5来听我们的节目， 嗯， 今天的节目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体育广播其他的精彩内容啊， 明天见哦。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岛号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快闪 电 机 场 等 你 哦，就在北京赛特奥莱。